七年，但求得心灵灵犀一点通，几乎会走出雨，我心愿一人心太轻。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怒气冲冲，动。 的温泉乡，谁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小仓中，他是英雄恨地穷，独自为搅乱之中谁自由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兵过几冬，关瓦一秋关张爷，只因结果此心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